大家好，我是点子冰冰的 EV， 你现在收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随时有节目上载但是你听不到的网台。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ate mi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的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哇，我讲了这么久巴西，当然要讲其他三支球队究竟是什么家伙啦。哥斯达黎加讲了这些中北美洲球队先，上届就八强、真是一鸣惊人这样，凭住他们那种真是非常有效的防守反击，就往往令到呢就对手就措手不及的。咁就上届就威啦，咁就不过真係好多时黑马嘅角色呢真係去到八强，去上届佢哥斯佢啦同埋哥伦比亚都系咁嘅情况嘅。咁睇下今届啦，今届又会点样呢。咁首先教练嚟讲呢就系奥斯卡拉美利斯啊，本身呢个教练应该冇乜特别啦，大家都唔系好熟悉佢嘅。咁但系本身呢就唔系佢執教嘅，本身一开始世界杯之后呢就其实揾到呢另一个大家好熟，真係非常之熟悉，亦都对中嚟亦都系好有非常之大哥经验嘅云祖柏。咁啊，应该呢个就系再上一代嘅哥斯达黎加嘅最出名，大家最出名嘅球员系打过曼城㗎啦。咁啊，佢本身系諗住佢接班㗎，咁就其实已经大晒波之后已经揾咗佢，但系呢本身一上场嗰阵时呢就佢就由而家呢个奥斯卡拉美利斯就到佢副手嘅。咁但係呢估唔到，就係估唔到啦，云祖柏上任咗之后冇几耐，咁就喺巴拿马一个打走嘅事件令到佢就要辞职，咁变相呢拉美利斯就要接任咗啦，咁就直到而家。咁就奥斯卡拉美利斯亦都系前国脚，亦都系基本上佢履历都冇乜太大嘅特别啦，咁顺利成章佢一带到而家啦。咁我諗都係啦，都係如果佢冇多特别嘅情嘅甩碌啦，尤其是如果除咗美洲金杯嘅一个指标之外，咁我諗最大嘅考绩表就係佢个世界杯外围赛啦。咁佢今次喺个小组因为美国甩碌嘅问题呢，咁佢同埋佢個表現亦都 OK 嘅，咁照住 OK 又同墨西哥又和墨西哥係咪先，咁就亦都對住巴拿馬亦都係我亦都 OK， 咁等等同埋最緊要盡力成章作客都贏到美國嘅，咁所以最後都出線到世界盃呢係正路，要預計到個問題。咁呢佢哋個風格其實到由多陣時到而家係冇變到嘅，冇一點變嘅。咁如果你睇到佢哋比賽呢，佢哋個場上面的表現呢，基本上呢第一就不會跟你在自己進攻線的三閘位那裡呢就做逼搶的，基本上呢就前面呢最多都是只會留返兩位攻擊球員在度，然後中間呢就會鬥後面就會中後防呢就會鬥住七個人呢就跟你守住的。咁逼呢就唔會唔逼，但係就喺自己三閘線或者喺中線對落少少呢先開始做個少少嘅埋身嘅逼搶啦，少少啦，就唔係好強嘅。所以其實呢對波個打法呢就冇乜點大變嘅。問題就係人腳上面呢會變成點樣呢，咁就嗱嗱聲講下啲人腳啦，其實就已經呢定咗最後嘅23人名單啦。 咁就最後廿三人名單啊。首先咧，其實佢有咩冇乜大冇乜特別嘅流亡之餘，有啲譬如烏馬拿啊，即係可能上屆大家都見過後防一個老臣子，咁今屆都冇選入去啦，開始已經叫做真係要有少少換下班啦。咁但係其實咧入邊其實本身如果你總講後防嚟講咧。除咗龍門拿華斯真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員啦，咁基本上咁啊嗰啲帕比頓應該都冇乜運行，咁啊因為拿華斯雖然今屆皇馬咧，就今季皇馬就似乎個表現就冇前嗰幾季咁好啊，甩碌嘅情況係多咗，但係仍然咧基本上係哥斯達黎加最緊要嘅後防嘅一員嚟㗎。咁啊後防嚟講咧，不論佢打中文佢打五後防又好，佢打三變咗三後防又好，其實都好多時咧會打五個後防嘅，咁就亦都好順理成章啦。基本上啦個位置上邊都唔會特別嘅轉變，佢都係嗰五名嘅大致上都係嗰五名嘅球員作，可能佢間唔中有。轉一轉人咁樣啦，應該都係五六位球員嚟到擔綱嘅。咁中堅嚟講咧，就肯定係華士頓文尼搭住咧阿高斯達同埋杜尼特。咁杜尼特咧就係愛斯賓奴嘅球員啦。咁大家應該較為熟悉少少嘅。如果齋計呢三個中堅嚟講咧，因為佢你打五個後防嘛，但三個中堅嚟講咧，就叫做係可以保持到個水準，但係就唔係 100% 係滴水不漏嘅。咁有陣時佢啲接應嘅傳中啊，甚至乎佢哋嘅走位啊，係有個進步空間度。咁始終阿高斯達同埋。華斯頓咧都年紀都漸大啦，咁啊甚至乎如果你用埋甘沙里斯咧，都已經年紀唔係大噶啦，咁啊所以如果你上述嗰幾位球員咧打中堅咧，就要留意一下。咁啊杜尼特咧，我諗係本身都係一個緊要嘅一員嚟嘅，喺個中堅位嚟講，但係因為好多時佢咧留翻喺。防線上面做啲包抄嘅角色，但係呢要留意就是因為佢啱啱喺下半季呢就傷嘅時間就多咗。咁傷嘅時間多咗嘅話，就令到呢佢個狀態係呈現啱啱先傷完㗎咋。都尋日個錄音嗰時尋日係啱啱食完西甲啦，咁艾奧斯賓奴呢佢昨晚都冇出場嘅，未出場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要留意，究竟佢狀態可唔可以雖然佢個傷唔係大傷嚟嘅，但係可唔可以真係 pick up 返呢係要留意嘅。咁如果兩個閘位嚟講呢，一邊就係左手邊係卡和，另一邊就係金寶亞。咁尤其是以卡和為首呢，咁就好多時你有做過助攻嘅。左邊嚟講當然亦都可以用奧維道啦，但係奧維道呢我諗同佢比較呢就差得遠少少啦，而且奧維道睇返先，奧維道好似冇最後都有冇入選呢，及先啊。嗱，我諗 Tommy 大師係最熟悉呢個球員啦，都係新特蘭嘅係咪先吓，咁今屆新特蘭踢到咁樣。呢位奧維道就要留意一下啦，真係要睇一睇啦，究竟係點樣啦，因為就都一段時間都有印象，因為之前第一佢有踢過愛華頓啦，咁愛華頓雖然個出場機會唔係太多，但係都有個表現喺度嘅，咁今季呢咁或者新特蘭都有出場嘅，咁間唔中啦，如果你以場數嚟講間唔中出啦，但係個表現呢如果以後防嚟講呢就真係會令人擔心少少。所以如果左閘嚟講呢，我諗我諗用卡和機會會大啲，因為呢個 呢、這個所謂嘅閘嘅球員呢，其實係可以打埋左中場嘅。咁時常都見佢喺中場上面會同隊友有聯繫嘅。咁所以嚟講，基本上頭先佢所講呢，左手邊卡和，右手邊金寶啊，金寶啊又有另一個已經喺上屆大家見到嘅球員，金寶亞就一個非常之經驗豐富嘅閘位球員啦。咁就佢就藉著真係喺世界盃打出名堂，跟住就去咗英超，但英超就踢唔掂，又過咗去西奧迪。但係呢近呢一兩幾季呢，出場嘅次數亦都係好少好少，較為少嘅真係，尤其是今季。所以金寶話，雖然可能國家隊就 OK， 但係個狀態呢始終會令人擔心少少嘅。咁同埋呢一樣嘢就係佢哋因為正正呢兩邊都係打過逆位嘅，或者逆位嘅情況啦。咁究竟呢，尤其是卡和嗰邊呢，佢哋回防嘅速度會唔係 O 唔 OK 呢，可唔可以保護到成支球隊呢？咁中間嚟講呢，應該都幾單簡㗎啦。咁睇下要中間呢可能要做多少少嘅工作。中間嚟講呢，就睇下佢點擺啦。咁如果就真係拿個兩個箭頭嚟講呢，會唔會出下啲保基斯啊？保基斯即係拉科魯尼亞嘅中場靈魂。呢個保基斯呢係中場都幾重要嘅一員嚟㗎。咁當然啦，當然重要性就肯定唔及拜仁雷斯。咁拜仁雷斯呢位亦可中場可騰上去做一個殺手嘅一位球員，我諗係成隊波進攻嚟講係最重要嘅一位球員嚟㗎啦。咁反而呢，如果進攻層面上面呢，其實另外一個人可以用嘅，咁如果係中場嚟講就係保蘭路斯。保蘭路斯頭先冇提佢名呢，就因為佢個年紀呢都差唔多咁上下。咁寧願可能教練寧願就將個拜仁雷斯做個攻擊重心。咁頭先保基斯呢就做一個聯繫個角色，咁上落多為主。咁另外一位球員泰基達呢，就反而真係效力洛桑呢位球員呢，就反而做啲真係少少鬥後或者係攔截嘅角色咁樣嘅。保蘭老師呢，就如果冇大家冇仲有少少記憶呢，就係上屆呢就其中一位好緊要嘅攻擊嘅主力，咁打邊路嘅一位球員，打右手邊嘅。咁但係今屆呢，咁究竟四年過咗，又老咗四歲，咁究竟佢個能力仲可唔可以喺度呢？咁我諗擺喺佢後備做一個殺手禁制角色呢，係會著數少少啦。咁保蘭老師其實可能我記錯，可能是打左手邊嘅，但我印象中唔知點解成日覺得諗住佢係打右手邊嘅，好奇怪。咁呢個就係一個較為攻擊類型嘅球員啦。咁另外嗰啲華萊士啊、古士文啊，華萊士就打左翼嘅，咁但係似乎啦，如果喺教練嘅選擇嚟講，佢就唔一定係後備為主㗎啦。咁古志文呢就反而可以出得下㗎，呢位就效力美職嘅球員。咁理論上呢，佢個工作呢亦都係同泰基達差唔多嘅。咁問題就係嗰中場撲波嘅情況呢，究竟係咪可以好好保護咗個後防呢？呢樣嘢就兩睇啦。咁有做到嘅，但係個積極性同埋個強度呢就未必係好好啦。咁印象真係憑印象咁比較呢，就真係似乎冇冇14年上屆嗰隊呢就咁出色啦。如果係個拼搶掃波嚟講，就真係差啲。咁前鋒嚟講亦都係㗎。咁表面上嚟講呢，哇，真係較為削啲喎。譬如哥連達斯呢位可以褪上去打前鋒嘅中場球員。咁烏尼亞我諗亦都係陣中嚟講好緊要嘅一位球員啦。咁我上屆亦都係有出場嘅入埋波添㗎。咁所以烏尼亞嚟講，我諗係亦都係嗰個重心嚟。咁哥連達斯呢就真係基本上真啊，如果睇個比賽嚟講呢，只不過見到佢一個係以 前面主等嚟即嘅情況，咁啊或拉空對手，拉空對手少少又好，作一個支援嘅角色又好，只係限呢樣嘢啫。你唔可以靠佢入波嘅呢位球員，因為本身呢位球員都係基本上挨緊中場為生啦。咁啊有陣時因為隊中嘅前鋒真係唔係咁多，咁啊所以如果要用起上嚟嘅時候咧，真係得佢同埋呢個人可以用。咁當然啦，亦都要選到另外啲球員入嚟嘅，譬如華尼加斯啦。咁啊，第二都係呢位效力國內嘅球員，似乎就未係好受到教練嘅重用咁樣。咁啊，雖然喺可能喺之前嘅國際賽事啦，譬如喺美洲國家杯等等都有入過波。咁啊，但係呢位球員我冇得睇，佢就唔評論啦。咁就喺下後備出嚟，會唔會就有啲可以做到嘢啦？咁另外就係肯定啦，祖爾金寶就肯定成為最重要嘅一員啦。咁祖爾金寶其實我就不嬲覺得呢個球員就唔好彩嘅，不論喺球會啊，咁國家隊會好啲，但係球會嚟講咧就好運滯嘅。咁啊阿基嚟講，其實呢個咁有公用性嘅球員咧，呢、這個跑動又得，技術又有，又可以打翼，咁啊點解唔能夠長居正選咧？就係、是、因為咧好多時擺佢打正選咧就冇影，反而成日後備出嚟咧就見其功嘅。咁呢位球員好有不少球員係呢類型噶，咁就打正選係冇打後備咁好嘅，咁啊肌肉特嗰啲都係啦。咁但係祖爾金寶呢個情況更加明顯，咁所以就算乎佢之前去咗士砵亭啊，而家去咗畢迪斯咧。都係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嘅，有類似嘅。咁亦都因為咧，佢就近年咧就傷患較為多啲嘅，咁所以亦都阻礙咗佢嘅發展。咁睇下啦，今次嘅世界盃會佢另一個轉捩點，會令到人留意翻，喂，提醒翻，喂，我祖爾金寶仲可以踢得，同埋仲可以有進步空間嘅。咁啊，呢位球員希望佢喺呢個 tournament 打翻起啦。真係，如果唔係咧，中前場其實幾唔夠力㗎。如果你靠淨係靠烏雷娜，就雖然係可以間唔中射下啲靚嘅入球，咁但係始終佢同拜仁雷斯咧有少少孤掌難鳴嘅感覺。咁啊後防嚟講，我都可以提一提啦。其實就有五位咧啊特別啦。咁啊，我諗嚟講，如果喺尤其是集位嚟講咧，咁就一個接班嘅人選，咁啊同埋左閘嚟講有一個接班人選嘅，咁我諗今年教練就選佢入去就預備下接班嘅一個咧就係馬達利亞達，呢、這個就係左閘嘅，咁啊效力緊美職，另一位就係伊恩史密夫，就效力緊瑞超嘅球員喎，瑞典超喎，咁啊就。呢個球員要留意啦，亦都要留意。咁啊，究竟出場機會就冇乜㗎啦。咁但係睇下佢接往後睇其他國家隊嘅賽事嘅表現係會點樣啦。所以呢支哥斯達黎加呢，我只係想同大家講人腳嚟講，尤其是後防呢就保存得都叫做 OK 嘅。咁但係個別球員嘅位置呀咁呀，或者係個狀態呀，有少少疑問嘅。咁中前場嚟講，主要我覺得真係唔係太夠力。咁掃蕩力係咪都係有喺度呢，亦都要再睇呀。咁所以呢支哥斯達黎加總喺上嚟講，個人感官呢就可能冇上屆嗰支咁有嗰個驚喜喺度啦。咁啊講完呢支講曬啲美洲嘅球隊啦，咁啊講埋嗰另外兩支另外兩支歐洲嘅球隊啦。咁啊歐洲球隊嚟講呢，首先要講其實未真真正正出大名單嘅塞爾維亞同埋瑞士。咁啊講咗塞爾維亞先，因為塞爾維亞呢就闊別咗個世界盃都一段時間㗎啦。咁就其實喺歐國盃又係已經闊別咗好耐啦，咁啊已經冇出到成十幾年。世界盃呢就好啲，咁啊其實2010嗰屆都大家見過，但係佢嘅表現呢就影真之麻麻，咁外圍賽可能係威係細，咁但係一到正賽呢 就完全打唔到水準嘅，就好似變咗第二隊波咁樣嘅。咁啊，試隔一屆就再次就晉身世界盃決賽啦。咁啊，佢喺外圍賽打嘅球隊其實都幾其實都有參考性嘅，五弱噶，威爾斯、奧地利，咁就仲有愛爾蘭啦。咁啊，最後要打附加賽愛爾蘭，咁就其實以呢組小組嚟講，佢可以首名出線咧，就叫做真係唔錯嘅。咁啊，其實之前出線唔到歐洲國家杯咧，咁啊，其實已經響起警號噶啦，真係響起警號。咁啊，中間亦都經歷過有米夏洛域啊呢位名將，咁啊帶波就真係麻麻地，咁啊艾和卡特短暫時間亦都有上任過，咁啊輾轉香去到古蹟克唔掂，咁啊變咗咧就你用咗咧穆斯連呢位就亦都係哇非常之個執教嘅生涯，執教 CV 亦都好長啦，教咗好多支球隊，咁啊最後兜兜轉轉咧，又教過國內嘅球隊，又出過去教過俄超，教過比利時球隊等等，咁啊翻嚟啦，咁就起初就翻嚟咧，叫佢真係想帶，希望佢以佢經驗咧帶呢支球隊就入去世界盃嘅，咁啊又做到，咁啊最終做到，咁啊因為有球隊咧。變身亦都有啲新嘅球員有加入啦，咁就叫做砌到一支幾唔錯嘅球隊出嚟。咁本身嚟講呢，咁就呢支球隊呢，由我諗啦，由嗰陣時開始呢，已經開始著重中場嘅運作啦，咁就雖然後防亦都有人選，但係呢由嗰陣時開始佢已經轉打做三中堅啦，咁所以我成日講三中堅越嚟越受人利用呢，就係因為想強化個中場同埋強化嘅翼鋒嘅或者翼位嘅進攻嘅能力，咁呢樣嘢就改造咗，我諗真係改造咗成隊塞爾維亞㗎。咁塞爾維亞以往俾人印象就係都幾上腳㗎喎，或者係真係國員嘅技術唔錯㗎。咁但係呢而家稍微 turn 一 turn 呢，就成隊波，雖然就未都可能至少都有打過四後位，即係可能之後亦都試過，但係呢如果打三中堅嚟講呢，成隊波嗰個邊路嘅進集係多咗好多嘅。咁亦都精簡咗中場呢究竟會用邊個嚟做派牌，或者係做個進攻嘅主軸咁等等嘅。咁其實呢樣嘢呢，穆斯連呢喺呢方面係十分之成功嘅，係好成功。咁但係呢點解最後唔係佢帶呢？咁就係因為呢穆斯連本身呢位教練呢，其實就雖然佢就建立咗一個好嘅團隊，但係本身佢都係一名好固執嘅教練嘅。咁就當中嚟講，就因為近一兩年啦，米高連力沙域就彈起啦，但係佢就從來都唔選佢入去個陣容入面嘅。咁此舉呢就其實令到國內嘅球迷啊個聲音就不斷啦，又覺得喂唔得喎，你選人點解選，點解要唔選佢入去㗎，同埋點解揀呢啲嘅球員入去㗎，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已經有個動搖喺度啦，甚至乎最緊要一樣嘢，點解佢最終要落台呢，就係因為佢同塞爾維亞嘅足總主席高斯卡就真係唔啱雅嘅，唔咬言嘅。咁所以呢樣嘢我諗係直接令到佢雖然出線咗世界盃，但係最終呢都要落鍋。咁啊落鍋咗之後呢，咁啊過咗兩個月之後，咁啊咦搵嚟搵去好似冇人啱用喎，不如提升咗佢個副手啦。佢副手邊個呢，就係、是、國家隊就非常之亦都係認一位好舉足輕重嘅前輩卡斯達積。咁啊卡斯達積大家 有印象嘅。咁啊，喺德甲嘅云不不来梅同埋稍后随后嘅斯洛克，我谂系最主要云不不来梅啦，系非常之紧要嘅一位中坚嘅人物。咁啊，当阵时令到有云不不来梅攞咗双冠，同埋喺欧战嘅比赛上边场上边亦都有略有成绩。咁啊，呢个卡斯达积咧就十分之紧要嘅。咁啊，估唔到啦，佢之后就转做咗教练。咁啊，开始嘅时候其实佢冇带任何球队嘅经验嘅，佢一入嚟咧就入去做穆斯连嘅副手，咁就副手嘅阶段，其实都令到佢有累积到一定嘅少少嘅经验。咁啊，佢最强项嘅喺边度咧？佢最强项咧就未必系佢嘅战术部署或者系阵式嘅运用，最强项嘅情况咧就系佢同队友。甚至乎可能佢最足總之間嘅溝通係做得非常之好，咁就佢個性格呢就可能同阿盧同我上一集講嘅阿盧斯斯差唔多啦，咁就非常之隨和，同埋佢呢就好非常之貼地嘅一位教練，就因為佢本身其實除咗好多犯數嘅，本身佢可能執教國家隊之前咧，其實又做下生意，又嗱農業有佢份，房地產有佢份，蒸馏廠有佢份，甚至乎兜踎少少嘅賓館亦都係哇佢好多犯生意做緊嘅，咁樣咁啊，所以其實咁見本身嚟講呢位球員咧，呢位前球員咧就見到好多世面嘅，亦都係有著其他嘅經驗，所以咧。就佢又唔會擺一副好高高在上嘅姿態嚟到面對球員，咁反而就同球員呢亦未必就未至於真係好 friend 到打兵嗰隻，但係就非常之有理解球員嘅需要，同埋到球員嘅溝通之間就做得好好嘅，呢個就肯定㗎啦。咁同埋因為佢幾隨意近人嘅性格呢，咁所以就喂同之前穆斯林好大對比，因為穆斯林就一揀咗之後呢，你唔准出聲，唔好質疑我嘅決定。但係佢呢但係呢位卡斯達積呢就唔係啦。咁梗係從善如流啦，就選返米高連力沙域入去啦，呢、這個就好緊要嘅一個舉動啦。所以呢個舉動一開咗好多頭呢，就自然好多國內嘅人或者係甚至乎球隊就非常之好尊重佢，同埋就對佢有信心，因為隊中嘅氣氛就十分之好嘅。球員入波就基本上一定會埋佢身邊就慶祝嘅，所以佢建立咗咧呢個咁嘅呢份咁嘅團結性咧，其實對球隊嚟講係十分之緊要。點解我話好緊要呢？就以往咧，點解我頭先所講咧？咦？點解咧有某啲教練帶隊時候咧唔得嘅？喂，真係嗱呢個嗰班球員係好好嘅，即係質素唔錯嘅噃。咁點解踢出嚟又成劈嘢咁咧？完全係唔似樣嘅。咁正正可能就因為缺少呢個咁嘅。以一個大佬的角色嚟到同俾咗個家庭嘅感覺俾其他球員，呢樣嘢我覺得真係會缺少嘅。咁亦都係好多除咗之外好多嘅傳言，因為話佢哋所以維亞球員有涉及啲賭波啊，甚至乎其他真係可以分咗場上心嘅舉動啊等等，所以令到佢哋呢就唔可以專心喺場上面嚟到做拼搏。但係我睇呢，如果呢位教練呢位鎮得住嘅大佬喺度呢，同蔡麗嘉一樣，我相信佢哋球員嘅心態呢會有良好嘅轉變啊，良好轉變。雖然呢本身我自己就有少少戒心嘅，仲係即係因為佢個績實在太差啦，但係呢蔡爾華呢隊波我諗係一支已經重建緊同埋重建得唔錯嘅球隊，基本上如果成績好嘅話呢，呢班人同埋呢班人呢應該都係好多都係效力個國家隊嘅次數唔係太多，同埋可能亦都係都唔屬於上一代或者上一屆前幾屆嘅球員，所以呢 球員對呢個世界盃係有個期望同埋有個決心喺度嘅，咁啊呢樣嘢我覺得都真係幾緊要。咁雖然未真真正正選，可能係我諗錄音之後嘅一兩日就會出啦，即係錄音之後嘅今日或者係聽日就會出。但係咧，好坦白講，都易估嘅，那個陣容都易估嘅，因為佢其實用嚟用去都係得嗰。都係得真係啲23位球員，咁啊，譬如陣中嘅老大哥杜石咧，我就未必覺得佢有機會入去，咁啊，因為本身杜石就未就以往呢個成個外圍賽加個友誼賽就好似都冇選佢入去嘅，咁啊，似乎再選佢有機會真係唔係太大。另外嗰啲飛沙啊，即係大家可能係之前歐戰喺奔飛花見過呢位嘅。上落嘅 box to box 嘅中場啊，後日跟切爾達嘅拉高拉杜查啊，咁應該呢三位球員呢都入選機會都唔大。咁雖然拉高查喺切爾達就穩佔咗一個正選嘅席位啦，喺個防中位，但係防中位我諗如果陣間同大家講嗰幾位球員呢，基本上未輪到佢住嘅。咁所以嚟講呢，呢位嗱，所以嚟講咧，我諗呢三位球員入選機會真係好民水。咁另一位就係曾經入選過嘅，就係米杜域啦。米杜域就唔係前鋒嗰位，係後衞，咁就係我哋比利時球員嘅米杜域。咁啊，米杜域嚟講咧，我諗或者仲有的咁多些微機會，佢同胡高域都有的些微。的咁多機會，是打一個可能會搭上尾班車啩，因為另外奧巴杜域雖然係集位球員，但係似乎重用佢有冇得重用佢嘅機會唔未未必係十分之高啊。雖然佢球會嚟講梗係打正選啦，佢打安德利治，但係國家隊嚟講咧，就雖然10年開始都代表過，亦都打過世界盃。但係似乎佢重用嘅程度就未必係咁高，咁會唔會其中頭上上述講一個會集到尾班車呢，就要再睇啦。因為胡高域同埋米杜域都係打中堅嘅，但係而家球隊呢可能需要集位嘅球員，呢、這個就要再睇一睇啦。所以下所以除咗呢幾個球員之外，我諗其他嗰啲都係精鋭進出㗎啦。咁啊，龍門方面指導即刻呢，我又諗如無意外都會用一用佢掛，因為就外圍賽就應該會常用佢，同埋基本上佢就都係一個好有豐富經驗嘅球員㗎，咁大賽都離不開經驗啦，坦白講。但係亦都有試過艾巴嘅迪米杜域嘅，我諗呢個亦都係之後嘅接班人選啦。坦白講啊，咁就喺西甲打滾咗西班牙聯賽打滾咗三年，咁今屆喺艾巴度穩佔咗席位，咁啊希望啦之後可以接到班啦，因為市道高位就差唔多㗎啦。咁啊中堅方面呢，又其實都幾倚重老將㗎。咁啊老將方面就伊雲諾域就肯定會有啦。咁就都唔係老將，佢一位老將啫。咁啊，另外呢就喺拿斯達石、米斯莫域同埋胡高域之間度揀啦。咁因為佢哋會都大機會打三中堅嘛，所以中堅嚟講呢，其實會唔會多一個人選會好啲呀？所以頭先我講嘅米杜域呢係有機會嘅，係有機會。咁啊，只不過可能佢要衡量到集位嘅需要情況咁解嘅啫。咁啊，三中堅嚟講，中堅就真係呢樣嘢好緊要啦。咁啊，艾雲諾域就勝在經驗豐富嘅啫。咁但係我諗真係好睇究竟佢用邊位啦。麥斯莫域咁就喺莫斯科斯巴達嚟講都叫做可以嘅。同埋呢位球員呢，就之前因為拿波里就唔重用佢啊。咁啊，同埋拖連奴嗰陣時咧就被人寄望幾大，同埋見到呢個球員呢都有個潛質喺度啊，但係就輾轉間可能拿波里再出唔到場，令到佢呢個事業就暫時都要喺俄超度發展。但係呢位球員麥斯王域個位置啊，咁呢應該都係唔弱嘅一位球員嚟嘅。咁啊， 嗱，斯达石就证明得多少少啦。呢位嗱呢位球员，我谂如果系仲喺在喺后防嚟讲，应该都叫做稳阵嘅。佢就拍住斯沃克，拍住拿度咧，就表现就基本上不需要怀疑。反而另一位华高域咧，呢位球员我就真系觉得唔冇出啊！即系华高域呢位球员系喺云达嚟讲条防线咧，就都有啲泡泡地咁感觉嘅。佢就搭住喺雲達嚟講咧，佢條防線應該搭住，搭住就睇下先啦。係下半季搭住朗金啦，咁啊之前咧就應該搭住走咗嘅新尼啊，呢如果冇記錯就新尼，甚至乎啊，陳咩咯冇錯，係啦，唔係陳咪應該搭住麥森達。莫辛达呢位芬兰嘅中坚，咁就效果嚟讲就系一般嘅，因为本身呢位球员，我觉得佢喺个防守技术上面都系一般嘅，即系虽然系后生，你唔排除有进步，但系而家呢一刻咧，我谂都系啦。伊云诺域就搭住，就搭住，基本上系麦斯莫域或者系。拿斯达石嘅，咁另一位咧，我谂如果要用嘅话咧，就应该会，哇，反而会唔会用翻道石咧？会玩翻道石咧？咁除咗三中，我谂啦，咁三中坚可能会用，但系咧四中四后卫咧，亦都有机会用嘅。咁三中坚可能系我谂个分配嘅时间可能一半一半到啦，但系四后卫咧。会唔会对而家呢个嘅阵容会好啲？因为中间其实真系唔系太多，除非你补入多一个人入去嘅啫。如果你睇嗰个情况嚟讲咧，四中间嘅效果可能会好，四后卫情况可能考系好少少嘅。不过要慎防啦，两边嘅杀位嘅球员系咪真系会好上咧？咁就如果以往嘅比赛嚟讲咧，我谂高拿洛夫。高拉洛夫同埋卢卡云拿呢两个嘅人选咧，有机会会大啲。咁啊，虽然亦都可以右手边嚟讲要用巴斯达，但系我谂左手边嚟讲咧，真系坐拥啊，坐拥系肯定啊，肯定系高拉洛夫噶啦，唔使讲噶啦。咁啊，因为高拉洛夫佢个稳定性就系好大，就系、是、非常之强嘅。虽然就真系差唔多到定噶啦。即係用得七七八八嘅啦，咁但係你唔好理，但係咧呢支球隊咧，但唔係呢個球員咧，今屆咧喺羅馬咧就非常之穩定嘅，我就稱佢為又係一個另一個穩定先生。佢長期個助攻啦，走上走落啦，回防同埋防守係冇問題啦。最緊要佢咧本身咧有個殺著就係個罰球啊。同埋個遠射能力係有喺度㗎。咁所以呢位球員呢亦都係充當如果破唔到關就靠佢呢啲遠射為罰球呢嚟到掃烏嘅。咁呢樣嘢我都係緊要。咁如果打中堅嚟講呢打四後嚟講我就覺得個壓力冇咁大啦。如果咪要出埋道石呢就麻煩啲因為道石嚟講我亦都差唔多㗎啦呢位球員。即係你去到鬼超效力呢即係佢個步伐呢就由可能由英超跟住土超跟住就已經去到鬼超效力呢咁我覺得呢位球員差不多㗎啦唔可以強用。咁右手邊反而就老加維拿其實呢右手邊集位球員個年紀都幾大即係個年歲都係差唔多。我諗真係後防嚟講呢蔡爾華係要諗下換班㗎啦。咁頭先嗰啲呢人呢蔡爾華可以換班嘅。咁所謂換班其實都唔係好後生㗎咁再後生啲呢我諗真係要喺 U 隊嚟到做。咁其實嚟講呢 ,U 隊其實係咪冇人可以用呢就唔係嘅。咁譬如國內嚟講啦即係咩咪陸思域啊鎮祖雲陸域啊甚至乎巴碧啊嗰啲其實係有得用㗎。咁嗰陣時其實雖然啦就唔係卡斯達即大於呢個 U 隊但係呢要大家留意一樣嘢就係呢米森莫域呢都係嗰陣時出嚟㗎呢個另一個我講錯咗米森莫域個後防米森莫域唔喺度出嚟㗎但係呢當陣時嗰啲對 U20 呢 在幾年前個世界盃攞到冠軍呢，就其實是真真正正是證明了呢隊塞爾維亞是有一個換班的情況可以出現到的。咁陣中呢，譬如我查開少少講啦，講呢啲 U 隊的情況。咁譬如古力積啊，咁就已經係古力積應該已經入選咗個大名單啦。今次啊，應該都如無意外。咁啊，另外當然啦，美高連嘅沙維咧，亦都如無意外都可以入選到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咧，譬如未入選嘅，譬如讚高域啊，咁就暫時可能個仕途未必係好好。咁就但係其實讚高域本身亦都係 OK 嘅，亦都係一個要睇實嘅中場球員啦。咁另外啲史夫高域啊，有入選，今次應該入選機會大嘅加仙奴域啊。咁頭先講咗啦，中場嘅米森莫域啊，係緊阿斯達拿嘅米森莫域，這個米森莫域嘅質素亦都係唔錯啦。咁亦都係頭先講咗咧維高域啦，亦都係啱啱已經基本上都可以掹車邊入到最後嘅大軍名單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呢支 U20 嘅咧，前幾年嘅 U20 嘅球隊咧，係慢慢咁引入咗一批新嘅球員接到班嘅。咁所以後防嚟講咧，我諗隨後嘅時間係可以考慮接班嘅人選啊！真係無論中生代又好，或者係頭先我講漏咗安德烈治嘅史巴力。呢啲球員又好，或者頭先 U20 上接班嘅球員又好，都真係要係時候諗下呢樣嘢啦。咁但係今次世界盃呢組嘅賽事呢，咁除咗我就擔心少少佢哋個年齡方面同埋撞即係個季尾嘅情況方面之外呢，咁以佢嘅經驗同埋佢哋個場上表現嚟講呢，就唔會太過擔心佢哋個集位個發揮嘅。咁巴斯達啊，魯加雲啊，同埋高拉洛夫呢係穩定嘅，係穩定嘅，同埋有尤其是高拉洛夫嘅助攻力亦都係真係我諗對於呢隊所以為嚟講都係另一個殺著啦。反而右手邊個巴斯達或者魯加芬娜助攻力都冇咁強添啊。咁中場嚟講呢，其實佢哋有十分之重視中場嘅發展㗎。咁尤其是穆斯林去穆斯連去到而家卡斯達積呢都擺好多嘅火力喺中場嗰度㗎。咁中場嚟講呢，咁就如果你個防中嚟講就肯定啦，唔使講啦，馬迪就肯定就一個膽嚟㗎啦。咁睇下最緊要係佢，我諗佢大機會會擺兩個中場就做一個主軸位啦。咁就因為佢而家就肯定啦，就將個心思呢就擺咗喺度做多少少防務，或者做多少少搶拼搶截嘅工作，然之後呢就利用個空間就搵一個人帶波上去，或者係俾邊路嘅球員做個突破。我諗個單揀嘅程度就係咁樣，即係個簡化嘅程度去到呢度，咁令到成支球隊呢個進攻嘅火力呢就得到保證。咁就基本上除咗馬迪之外呢，馬迪就肯定係嘅。咁古力積都有機會啦。咁但係另一個球員米利和積域呢，就效力水晶宮呢位球員亦都係另一個球員有機會會搭拍住馬迪嘅。咁當中嚟講，馬迪雖然成日覺得喂佢咗鏟波嘅技術麻麻地，唔係好正宗，但係佢個爛打呢其實係有需要嘅。咁另一方面佢亦都喺國家隊又比以往嚟講冇咁進攻型㗎喇，因為馬迪又千祈唔好忘記佢係進攻球員出身㗎。咁所以其實喺以往嘅國家隊嚟講，佢要兩份職業都要擔當住，但係而家呢專心做啲難字嘅角色呢其實就都 ok 嘅。但係都有一個人擔住佢鬥住佢㗎。咁古蹟域力同埋頭先米路和蹟域呢就非常之較為之好嘅人選，尤其是古蹟域佢個鬥位呢應該都可以幫到手嘅。咁所以嚟講中間嚟講呢呢個主軸位係好緊要。咁但係進攻方面又點呢？進攻方面亦都係好睇呢三位球員啦。我諗呢三位球員都幾大機會呢會到擔當呢個重任啊。咁就我諗如果加埋加仙奴嚟講，就如果係以佢我諗加仙奴嚟話而後備出場 居多少少啦，加埋佢有四位球员嘅，咁就另外嗰三位呢就泰迪啦，泰迪就呢位右中场嘅球员，我諗对于成队波嘅右或者係右副锋嚟讲呢，我諗对成队波嘅组织嚟讲好紧要啦，斯夫高域呢亦都好紧要嘅，斯夫高域就头先讲唔係 U20 嗰位呀，就係、是、呢斯夫高域就係奔飞加嗰位，咁奔飞加嗰位其实都后生嘅，咁如果有泰迪喺度，佢个角色就冇咁重嘅，咁呢位球员其实同泰迪嘅打法差唔多啫，俾佢一条边路个发威，或者係喺中间度突破呢係冇问题嘅一位球员嚟嘅，咁所以其实右手边嚟讲呢塞尔维克係强㗎，左手边当然啦有高斯迪呢位长期俾佢边路呢发烂嘅球员係一定冇问题，本身佢都可以拐埋嚟中间做少少另外嘅进攻嘅角色，但係最好呢都係俾佢一条边路做落底，或者係做传中，或者係过关，咁呢就令到拉开咗成个塞尔维亚嘅进攻嘅模式啦。咁样呢、這个我諗呢点呢亦都对塞尔维亚嚟讲都几紧要。咁另一位最紧要嘅进攻球员就係拉牙积啦。拉牙积我諗喺塞尔维亚嘅阵中嚟讲呢，佢个自由度会大啲。咁可能佢同泰托连奴嘅打法差唔多。就係呢佢中间嚟讲不论喺边度发烂或者係中间发烂呢，佢一样都系称职嘅。同埋我覺得係呢個拉牙積同隊友呢可以佢喺中間度控住個波，然之後司機睇下隊友走位，然之後俾。我諗佢係唯一隊中嘅球員可以做到呢樣嘢，泰迪都可能做到，但係佢呢我諗俾曬佢揸 fit 㗎啦，成個中場嚟講啊。所以拉牙積係中場變一個核心嘅球員，反而麥斯莫域呢就應該個機會唔大啦，麥斯莫域頭先講咗啦 ,U20 亦都係表現得好，同埋阿斯坦拿表現得好搶鏡嘅球員。咁喺呢隊波嚟講，我諗暫時俾佢上位機會唔算太大，但係長遠嚟講呢都要靠佢㗎啦，都要靠佢啦。咁如果想增加進攻火力嚟講呢，咁反而而家呢刻嚟講，加斯諾域呢就個 sharp 嘅程度就會比佢大。加斯諾域呢就今屆呢喺法蘭克福呢其實就啱啱嗰個決賽對住拜仁亦都係啦，佢同拉比克呢就非常之緊要。咁加斯諾域其實就喺個中場嚟講呢就亦都係擔當咗一個重要角色。咁喺德甲嘅生涯呢就其實令到佢喺個進攻嘅火候嚟講進步咗不少嘅，見證住佢嘅進步。咁加斯諾域佢個攻中嘅角色呢亦都可以處理到㗎。咁所以但係因為拉牙積喺度呢，咁變咗究竟佢個角色係會點樣呢，咁拉牙積喺度曾經都應該未試過同佢同場，咁一係就佢一係就拉牙積嘅，咁所以呢兩位加油踢法相似球員呢，我諗佢對於塞爾維亞嚟講係緊要㗎，都緊要㗎。咁前面嚟講呢就好單簡啦，咁多位進攻球員或者邊度球員幫呢，就幫我米祖域。米祖域 Tommy 嗰個大師講咗好多次啦，今屆喺富咸個表現就十分之出色嘅。咁佢個特性好就好明顯㗎，就擔住個位，擔住對手位，然之後就埋門，或者係禁區嚟講呢俾一俾機會佢呢，佢都可以把握到嘅呢位禁區嘅殺手。咁其實喺進攻層面嚟講呢，塞爾維亞係幾有嗰個分工合作嘅情況喺度嘅。咁問題就係啦，雖然有米祖域今屆咁 fit 嘅球員亦都可以擔到位嘅中鋒，但係呢就除咗個心態上面我仲有少少戒心之外呢，最緊要係佢而家比起以前嗰班呢，佢呢隻球員就唔係好上腳，反而機動性會強咗好多嘅。問題就係啦，入波嘅能力係唔係真係咁好呢？如果剛才我數嗰扎嘅球員啦，反而泰迪嚟講呢個入球嘅能力反而會好少少。加斯諾域呢 或者係拉拿積，甚至乎拉拿積等等咧，都唔係一啲埋門好得嘅球員，只不過喺進攻嘅串連啊或者策應上面係做得唔錯嘅。咁我諗最大進攻嘅本錢咧，都係在於兩邊究竟一來啦，我高拉沃夫嘅助攻啦，再嚟助攻啦，二來咧。本身拉牙積嘅走動啦，同埋哥斯迪或者泰迪兩個邊路究竟個發揮點樣呢，都係對塞爾華嘅進攻係有一定嘅嘢嘅指標性同埋一定嘅作用。所以呢前面呢究竟個進攻火力夠唔夠呢，真係好睇佢哋嘅發揮。咁因為個模式已經定立咗啦。就是中間呢只是唔需要好多進攻球員，但係呢就會製造空位俾咗個邊路球員嚟到做一個策應，然之後呢就順利成章就可以供應到俾米祖域嚟到埋門。咁呢個 formula 究竟係咪可以 work 得到呢，咁真係要到我陣間講埋最後一支球最後一支歐洲球隊，然之後再同大家再分析啦。 命题就是何志刚教大家分辨共谍，是共谍。啊、OK， 黄忠仁啫，我是谍。 系啦， 共谍。 好嘢，我即刻谂到呢样嘢，我相信大家都会谂到，连黄子华都会谂到。咁呢一段咧，佢就讲佢系支持，叫做支持任杨健啦。 系。 咁同埋咧，佢之后都有讲，其实佢系支持范国威。咁呢下就好离谱咯。喂，范国威。同劉世良喺度節目咁啊！嗱，我哋嘢講同劉世良冇關係，我就講何志剛啫。 係。 咁佢講過，佢講過呢個劉世良有啲咩問題啊？佢有播呢個人民超市嘅廣告啊嘛。 係。 收錢快錢咯。咪范國威上劉世良節目，都係有收豬奶錢啊！ 推得有未啊？ 咪真鬼啊！ 推得有未啊？ 何志剛係咪鬼啊？ 可唔可以再重新改一次？ 唔可以。 我同阿反，我準備定未你？ 范國威一單 你使咁大 一單，你成日可以話多嘅，一單算啦，係咪？仲任亮軒喎，任亮軒喺邊度做節目啊？迷米喎，佢同迷米黐埋一齊喎， 係 隻豬太喎，咁你做埋鬼？我知我係鬼啊！究竟有幾多個共點咧 ？Kelvin、Shelly、薯仔、慈山、無名。網台大典逢星期三上載， 成集仆街。